分战情啊。 是。 心。儿啊，儿啊，若是为娘悲伤死，愿逃生 娘， 有人问儿的名和姓，你千万千万莫说呀，儿姓

层层防线枪林箭雨，虎穴龙潭，耳边响忽听得人马。直奔小山湾，